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这一两日望城内可有什么新鲜事？说来给我们卧病的十大公子解解闷儿。 瞿英是颜元昭的伴读，也是随几人一同长大的，他历历地数着。 这两日倒也无事，西城云香阁入了新画本，听说有些趣味，有一突厥商队入望城，带了好些新鲜玩意儿和瓜果来。昨日是花朝节，街上热闹得很，马球比赛是兵部侍郎之子乔书星拔了头筹，诗会则是屈家二小姐点了状元。 哼，活脱脱一本望城娱乐百科全书啊。颜元昭望着对面正在细心观棋的挚友道： 怎样？ 什么怎样？ 你一战过后，颜将军不留你在军中历练，而是将你遣回望城留守，你心里没数吗？ 池小池优雅落子。 我还小呢。 颜元昭觉得今日石庭云的面皮要比往日结实许多。 云帝啊，你今年满打满算19，那乔书星16岁，有3个同房。 池小池灵活地使用跌顿之术杠颜元昭。 再说我爹也不让我纳妾。 正妻总要相看相看吧。 池小池抬头看了一眼颜元昭，温柔一笑。颜元昭被他笑得没底，展了扇子挡住半张脸，靠近池小池。 石庭云，六爷要你个准话，你可有断袖之癖？ 池小池不答。颜元昭有些心急。 不会真是那阿玲吧？ 池小池不动声色的套话。 你怎么会这么想？ 颜元昭略略正色。 你别管六爷怎么想，六爷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 池小池不言声。 石家到你这一代就你一个出挑的，你那俩堂兄一个儒生，另一个跟你相比，说句资质平平都是勉强。你若对那小厮有意，玩玩便是，千万莫当真。 话到此处，颜元昭方觉不妥，主动伸手压住了棋盘。池小池一心梳理人物关系，因此只淡淡看了他一眼。颜元昭警惕道： 往日我若这样说，你定要同我翻桌的，今日怎么转了性？ 我这一局要赢了，翻什么桌？ 颜元昭立时被激起了性子。 嘿，六爷让先，你还能赢？ 敢问您是何时让了先？ 颜元昭大言不惭地一指刚才他落子之处。 正是方才。 切，滚出客，封建帝制，滚出围棋界。三局罢了，颜元昭被池小池杀得片甲不留。天色已晚，意犹未尽的颜元昭被石小将军以臣要早睡，明日先生不止有早课的理由，半请半扔出了将军府。待坐上了马车，颜元昭仍是不肯罢休。 瞧见没有，是我让他。 瞿英却欲言又止。 六皇子。 颜元昭去查看今日马车的香炉内燃的是哪一种香。 何事？ 棋归棋，酒归酒，瞿英斗胆，别忘了您最初与少将军交好的目的。 颜元昭把连瓣状的青铜盖放回原处，默然不语。他用金丝扇拨开珠帘，向外张望。他眼前是将军府的额匾：镇南将军府之光彩历经七代，煌煌不退。藏书阁的红枫异彩，三凉亭的波光云影，正厅的包钟。这将军府中一多半的匾额都是他父王的墨宝，亲笔所书，亲口赐下，何等荣宠啊！但是单从外观来看，将军府砖墙灰蒙，不是金玉，低调而内敛，静静立于望城金碧辉煌的王城之外。石家是严家世代的堡垒与侍从，自始如一，一字为忠。他放下帘幕，扬声道： 走了。 池小池出完外景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就又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。阿玲请道： 请公子净手后用晚膳。 今夜菜色不坏，一品灌汤黄鱼，一品开水白菜，一品豆芽火腿，一品粉蒸肉，一盅三鲜汤，一碗小馄饨，汤汁极鲜，是用鲜乌鸡和鲜笋熬炖许久，撇去浮沫油渣，取最清的汤煮成的。池小池看一眼菜道： 每样都给先生来一些吧。 阿玲一边给他夹菜一边说： 已经送去了，先生脾胃虚弱，少送了些南柯化的肉食，多添了一颗燕窝。 池小池盯着阿玲的手看，阿玲急了热水来，用毛巾蘸了拧净，给池小池擦手。 公子心中记挂之事，子菱会替公子一一做好，请公子放心。 池小池被他擦得胃口全无，举箸吃了两块，觉得有些浪费，便自然道： 你也没吃吧？一起。 阿玲一笑，似乎对这样的荣宠已是习以为常。 谢公子赏。 说罢，他速速取来了备用的碗筷，蘸着用饭。看来石庭云与阿林果然更亲厚些，相比之下，阿叔更啰嗦。阿林大名楚子林，阿叔是南疆白族出身，汉名李叶书，显然都是从读过书的人家出来的，可见父亲为他遴选身边人时有多么用心。相较于唐僧附体的李叶书，楚子林为人处事更机灵周到些，天生一双桃花笑眼，未雨笑三分，讨人喜欢的很，却又不会失于轻浮。在池小池碗中馄饨汤快喝完时，他便适时的添上，眼眉弯弯的，一看便知心情不坏。池小池挺温和的问： 笑什么？ 阿林坦诚道： 公子身体转好，子菱心中欢喜。 池小池借来汤碗： 你发财去哪儿了？ 公子这般挂记子菱，子菱不胜惶恐，但请公子饶了子菱吧，若是子菱在旁，六皇子定要报上次三子之仇的。 池小池嗯了一声，吩咐道： 把卧房收拾出来，从今往后公子吃素在卧房中。 这倒是让阿玲愣了一愣。 公子。 池小池一身正气： 近来父亲时常传书过来，通报边疆要情，我有许多事情要请教先生。父亲叮嘱要多与先生相谈，与先生同榻抵足而眠，以示尊敬。 哦，是，子菱记下了。 阿玲顺势应下。 只是子菱一人整理的动作会慢些，待饭后子菱调来几个外院的人帮忙收拾吧。 阿叔呢？ 您许是睡忘了。阿叔幼妹在城郊的齐院外家做事，您特准阿叔每月十三出去探望她。今日本是阿叔探亲之日，为着照看您的身体，阿叔晚出去了几个时辰。临行前他还记挂着公子，说要去突厥商队那里 买些静心的香料来给您用着呢。